先生，您怎么早到了？ 哼，怎么早到了？当然是来捉奸的呀。 我包养对象的出轨对象也是别人的包养对象。 杜总，看好你的人吧。还是说你其实挺喜欢绿帽子的？ 我们会和 Musis 的负责人进行这份合同的最后商谈与签署。 Musis 负责人单永生。 杜总，你的包养手段出乎我的想象，但我不相信一份合同就能这么有用，你一定还有其他秘诀。 所以单先生是想和我签订一份教学合同？ 是的，我觉得这对我们两个都好。杜总，你的教学过程预计多少时间？ 杜总，你平常会把包养的小情人带回家？ 杜总裁，杜先生， 艳丽， 艳艳， 小李， 杜杜，小李 李李，艳艳。 医生，你会和包养对象谈恋爱吗？ 你在考我？我干嘛要和包养对象谈恋爱？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涉及感情？ 我们不可能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 终于找到你了，艳丽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 好。 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啊？让人感觉都有点不真实了。 但这是真的，所以你愿意吗？ 愿意。我为什么不愿意？我极其乐意。杜艳丽，我们一起来谈一场浪漫、热情又认真的恋爱吧。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，楚寒一清原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